第二十集。接下来一段时间，霍昭林的工作一直很忙，经常晚上加班到半夜才回。秦称是个坐不住的，陪着霍昭林加了几次班，见霍昭林确实没空搭理他，干脆自己出门找乐子去了。自从结婚后，他与狐朋狗友们出去鬼混的次数直线下降，难得一次能把他约出来，众纨绔们都没放过嘲笑他的机会。秦称整个人意气风发，任凭损友们怎么调侃重色轻友，也半点不生气，依旧坚持晚上家里有门禁，零点之前一定要回家。他连酒都没怎么喝，叼着吸管吸果汁，笑眯眯地看着别人拼酒，我自岿然不动。十点半时，霍昭林发来消息，说工作结束了，问他在哪里，一会儿过来接他。秦称发了个定位过去，心情十分的愉悦。去舞池里蹦跶了一圈的王少杰回来，凑到秦称身边，冲他努了努嘴。 哎，村长，我看到徐子华那混小子了，搂了个妞也在那边跳舞。 他还敢出来蹦跶，这才老实了几天啊。 可不是嘛，不过听说他最近日子确实不好过，身边捧臭脚的看着都少了很多，哎，惨极了。 王少杰一脸幸灾乐祸的说八卦，这徐子华被霍昭林整了一回后，丢干净徐家的老脸，现在在家里是爷爷嫌弃，爹也嫌弃，连花钱都给断了，也就靠他妈私下接济点。身边原本围着他奉承的那帮子人可不就跑得差不多了。当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不明就里的人眼里，他依旧是风光无限的徐家少爷，想要风流快活还是很容易的。 这算什么惨，真惨他还能出来潇洒泡妞。 哎，要教训教训那小子吗？ 王少杰嘿嘿一笑。秦称看了眼手表，估计着霍昭林没有这么快过来，上回那口气他也确实还没顺，依旧想把人胖揍一顿，被王少杰这么一撺掇，动了心思，眼珠子转了一圈，挑眉道： 去帮我叫几个人来。 得令。 王少杰别的不行，整起人来脑子动得飞快，上回徐子华是怎么算计秦称的，这回他们便怎么算计回去。找了个漂亮小妞去将人勾出来，一出了夜店的门，就直接把人给套进了麻袋。 你们干什么？别打我！我是徐家大人徐子华，你凭什么打你？别打我！ 十五分钟后，秦称被请去夜店后面的暗巷，现场围观群殴徐子华的戏码。昔日盛气凌人，到哪里都横着走的徐大少被按在地上摩擦，被七八个人围着像斗狗一样你一脚我一拳的伺候，比丧家犬还狼狈些。没挨几下，徐子华就彻底怂了，痛哭哀嚎，鼻涕眼泪一起流。秦称抱着胳膊站在人群之外看着，满脸的嫌弃，同样是豪门大家教养出来的，怎么霍昭林就什么都好，这徐子华就这么上不了台面呢？呸呸呸，拿徐子华跟霍昭林比，简直侮辱了霍昭林。被打成了猪头的徐子华从眯着的眼睛缝里看到居高临下鄙视自己的秦称，终于明白过来为什么刚才他搬出徐家少爷的名头来，这些人都无动于衷，反而揍他揍得更狠，原来是得罪了这尊煞神。众人让出一条道，秦称踱上前来，伸脚拨了拨徐子华的猪头脸。 徐子华，你也有今天啊。 是你，你非得做这么绝吗？ 是我绝还是你绝啊？你做过什么好事儿？你心里没点数啊？揍你一顿算便宜你了。 徐子华当然有数，那晚事情没成， 秦城的那帮子跟班下来抓人的时候，他就溜了。后来他自己出了事，就忘了这一茬。没想到今天会跟秦称撞个正着。秦二少爷睚眦必报，心眼儿并不比他大多少，活该他倒霉。 你不是没出什么事儿？这哇！ 又被狠踹了一脚的徐子华不敢再喊了，趴在地上痛苦哼哼。秦称像看垃圾一般的看着他，他确实该庆幸没有真出什么事。否则绝对不是揍一顿这么便宜的事情。 有打留他条狗命就行，出了事儿我担着。 好嘞 好嘞， 哥哥。 有了秦二少这话，旁的人都没了顾忌。这里面看徐子华不顺眼的人可不在少数，这家伙仗着自己是徐家子孙，就没少拿鼻孔看过人，谁心里不憋着一股气呢？既然有秦称担待着，当然得趁机多揍这龟孙子几拳。 秦爷爷，你饶了我吧！我不干了，不干，真的不干了！以后我都给你做孙子，你放过我吧。 秦称没忍住翻白眼， 别打了， 你叫老子祖宗都没用。 不是我一个人干的，真的。还有霍昭仁，是那小子给我出的主意，你去找他们，你放过我吧。 被揍的哭爹喊娘的徐子华什么都给招了。秦称目光一沉，让人停下来。 你刚说还有谁？再说一遍。 霍昭仁，是那小子出的主意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针对你，你去找他吧，我不敢了，你饶了我吧。 我靠，不是吧？霍昭仁那小子也有份儿？哎，他不是你小舅子吗？你怎么着他了？他有毛病吧？ 王少杰骂骂咧咧。秦称的脸色已经冷得不能再冷， 他确实有病。 那就把他也绑来打一顿， 太便宜他了。 徐子华算计他，只是单纯的想泄愤，揍他一顿就算了。但霍昭仁的王八蛋很显然是故意想在霍昭林面前搞臭他，更让秦称不能忍。亏他以前有眼无珠，还觉得那小子人不错，这一次不把他扒层皮下来，怎么都咽不下这口气。有纨绔凑过来小声告诉秦称， 我倒是知道这个事情，霍家老四前两天拿了根价值上亿的红宝石项链来我家当铺里当了3000万回去，像是急着要用钱，他应该挺缺钱的，指不定在外头干了些什么勾当呢。程少，你不如去查查他。 这位纨绔家里是靠倒卖古董起家的，后来还开了间典当行，专做京城上流社会的生意，收的东西至少百万起价，这种上亿元的典当品也不算稀奇。有钱人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缺钱急需用钱的时候，他家典当行的生意一贯红火得很。当然他们得保证客户的隐私，一般谁来当了什么并不会对外说，所以他也只是私底下给秦称提个醒，没有大声宣扬出去。秦称挑眉，上亿元的红宝石项链，难不成是霍老头送给四姨太的那条？四姨太的项链被霍昭仁拿去当了，总不能是他偷去的吧？哼，这还真是有意思了。 阿称， 霍昭林的声音在巷子口响起，秦称转过身，看到站在光亮处看着自己的霍昭林，心中郁结的戾气瞬间烟消云散。他大步走过去，扬起了笑脸。 你来了。 霍昭林皱眉看了一眼巷子里闹哄哄的场景。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秦称有些心虚。霍昭林最不喜欢他在外面招惹是非，不会又生气了吧？ 是徐子华。 秦称低下头含糊回答。 嗯， 霍昭林无奈叹气，抬手捏了一下他的后颈。 打也打过了，就算了吧。叫两个人把他送去医院，别真闹出人命来了。走，我们回家去吧。 好。 金称听话点头，他本来就只打算把徐子华揍一顿就算了，至于之后徐子华还会不会来找麻烦，那也是以后的事。当然徐子华要是敢，下次只会被揍得更惨。上车之后，见秦称依旧面色善然，霍昭林侧身过来帮他系好安全带，手指捏了捏他的下巴。 人都揍了，气也出了，还是不高兴？ 秦称撇嘴， 揍他一个哪够啊，还有个罪魁祸首躲在后面看热闹呢。 他把刚才听来的事情说了一遍，闻言霍昭林狠狠拧起眉。 霍昭人也有份儿。 是啊，哎，他为了阻止我跟你结婚还真是用心良苦啊，阴招出了一个又一个。话又说回来，他真的很缺钱吗？竟然偷了司仪太的项链去当。 他从小就是那样的人，为了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一贯不择手段，用的尽是上不了台面的阴招。 霍昭林说着摇了摇头，对那个名义上的兄弟他是一点情分也念不起来了，做出这样的事情他就必须得付出代价。 项链到底是偷的还是别的原因被他弄到手，确实值得查一查。我会解决他，你就别再理他了。 你以为我愿意搭理他？他妈神经病一个，老子招他惹他了。 霍昭林亲了亲秦称的嘴唇。 乖，别说脏话。 秦称立马闭嘴不说了，乖得像猫一样，黏着霍昭林深入纠缠回吻他。柔软的舌尖抵在一起，互相追逐，唇齿相依的甜蜜感逐渐抚平了秦称心中的焦躁。缠绵一吻过后，霍昭林摸了摸秦称的脑袋，坐直身发动车子。秦称躺在座椅里，眯着眼睛看霍昭林专心开车的侧脸，越看越满意。这么帅的男人是自己的，难怪自己招那些牛鬼蛇神的嫉恨了。恨吧恨吧，再恨霍昭林也是他的。嘻嘻。